也许是我们前世的约定，你就是我这一生住在等待的人，你不知道我家的心曾经是一片灰烬，也许你只是一朵树于流浪的雨，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。当我从这里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，你若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，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？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爱还在不在？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，我宁愿没有未来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 像是给我

忧郁不管伤心，请告知我何者救人，让我即讲原来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独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拖我，阻止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喝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才投向别人，愿你亦他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天正都开心，我便放心，若有一天你忧郁不管伤心，请告知我无何解救人，让我即赶来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独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我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独你没法点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我，所以我长年我心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，爱你太深。 拼命绝痛的温柔， 心跳。